第112回，活冤孽，妙泥遭大劫，死仇仇，赵妾赴明曹。话说凤姐命捆起上夜众女人送迎审问，女人跪地哀求。林之孝同贾云道：“ 你们求也无益，老爷派我们看家，没有事是造化，如今有了事，上下都担不是，谁救得你？若说是周瑞的干儿子，连太太气，里里外外的都不干净。” 凤姐喘吁吁的说道：“ 这都是命里所障，和他们说什么，带了他们去就是了。这丢的东西，你告诉营里去说，实在是老太太的东西，问老爷们才知道。等我们报了去，请了老爷们回来，自然开了尸单送来。文官衙门里，我们也是这样报。” 贾云、林之孝答应出去，惜春一句话也没有，只是哭道：“ 这些事我从来没有听见过，为什么偏偏碰在咱们两个人身上？明儿老爷太太回来，叫我怎么见人？说把家里交给咱们，如今闹到这个份儿，还想活着吗？” 凤姐道：“ 咱们愿意吗？现在有上夜的人在哪里？” 惜春道：“ 你还能说？况且你又病着，我是没有说的。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，她撺掇着太太派我看家的。如今我的脸搁在哪里呢？” 说着又痛哭起来。凤姐道：“ 姑娘，你快别这么想。若说没脸，大家一样的。你若这么糊涂想头，我更搁不住了。” 二人正说着，只听见外头院子里有人大嚷的说道：“ 我说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，我们甄府里从来是一概不许上门的，不想这府里倒不讲究这个呢。左老太太的病才出去，那个什么安利的尼姑死要到咱们这里来，我吆喝着不准他们进来，腰门上的老婆子倒骂我，死央急叫放那姑子进去，那腰门子一会儿开着一会儿关着，不知做什么。我不放心没敢睡，听到四更这里就嚷起来，我来叫门倒不开了。我听见声紧了，打开了门，见西边院子里有人站着，我便赶走打死了。我今儿才知道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，那个姑子就在里头，今儿天没亮溜出去了，可不是那姑子引进来的贼吗？” 平儿等听着都说：“这是谁这么没规矩？姑娘奶奶都在这里，敢在外头混嚷吗？”凤姐道：“ 你听见说他甄府里，别就是甄家见来的那个艳户吧。” 惜春听得明白，更加心里过不得。凤姐接着问惜春道：“ 那个人混说什么姑子？你们哪里弄了个姑子住下了？” 惜春便将妙玉来瞧他，留着下棋守夜的话说了：“ 是他吗？他怎么肯这样？是再没有的话，但是叫这讨人嫌的东西嚷出来，老爷知道了也不好。” 惜春愈想愈怕，站起来要走。凤姐虽说坐不住，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来，只得叫他先别走。 且看着人把偷剩下的东西收起来，再派了人看着才好走呢。 平儿道：“ 咱们不敢收，等衙门里来了，他看了才好收呢，咱们只好看着。但只不知老爷那里有人去了没有？” 凤姐道：“ 你叫婆子问去。” 一回进来说：“ 林之孝是走不开，家下人要伺候查验的，再有的是说不清楚的，已经云二爷去了。” 凤姐点头，同惜春坐着发愁。且说那伙贼原是何三等妖的，偷抢了好些金银财宝接运出去，见人追赶，知道都是那些不中用的人，要往西边屋内偷去，在窗外看见里面灯光底下两个美人，一个姑娘一个姑子，那些贼哪顾性命， 顿起不良，就要揣进来，听见包勇来赶，才获赃而逃，只不见了何三。大家且躲入窝家，到第二天打听动静，只是何三被他们打死，已经报了文武衙门。这里是躲不住的，便商量趁早归入海洋大道一处。去若迟了，通缉文书一行，官金上就过不去了。内中一个人胆子极大，便说： 咱们走是走，我就只舍不得那个姑子，长得实在好看，不知是哪个庵里的厨呢。 一个人道： 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必就是那贾府园里的什么栊翠庵里的姑子，不是前年外头说他和他们家什么宝二爷有缘故，后来不知怎么又害起相思病来了，请大夫吃药的就是他。 那一个人听了说： 咱们今日躲一天，叫咱们大哥借钱置办些买卖行头，明儿两钟时候陆续出关，你们在关外二十里坡等我。 众贼议定，分赃票散，不提。且说贾政等送币，到了寺内安错币，亲友散去。贾政在外厢房办灵，邢王二夫人等在内，一宿无非哭泣。到了第二日，重新上祭，正摆饭时，只见贾云进来，在老太太灵前磕了个头，忙忙的跑到贾政跟前跪下请了安，喘吁吁的将昨夜被盗，将老太太上房的东西都偷去，包勇赶贼打死了一个，已经陈报文武衙门的话说了一遍。贾政听了发怔，邢王二夫人等在里头也听见了，都唬得魂不附体，并无一言，只有啼哭。贾政过了一会子，问诗单怎样开，贾云回道： 家里的人都不知道，还没有开单。 贾政道： 还好，咱们家动过家的，若开出好的来，反担罪孽。快叫莲儿。 贾琏领了宝玉等去别处上祭未回，贾政叫人赶了回来。贾琏听了急得直跳，一见云儿，也不顾贾政在那里，便把贾云狠狠地骂了一顿，说： 不配抬举的东西，我将这样重任托你，压着人上夜寻更，你是死人吗？亏你还有脸来告诉。 说着往贾云脸上啐了几口，贾云垂手站着，不敢回一眼。贾政道： 你骂他也无益了。 贾琏然后跪下说： 这便怎么样？ 贾政道： 也没法，只有报官缉贼，但只有一件，老太太遗下的东西咱们都没动，你说要银子，我想老太太死了几天，谁忍得动她那一箱银子？原打量完了事，算了账还人家，再有的在这里和南边置坟产的，再有东西也没见数。如今说文武衙门要施单，若将几件好的东西开上，恐有碍，若说金银若干，衣饰若干，又没有实在数目，换开使不得。倒可笑，你如今竟换了一个人呢，为什么这样料理不开？你跪在这里是怎么样呢？ 贾琏也不敢答言，只得站起来就走。贾政又叫道： 你哪里去？ 贾琏又跪下道： 赶回去料理清楚再来回。 贾政哼的一声，贾琏把头低下。贾政道： 你进去回了你母亲，叫了老太太的一两个丫头去，叫他们细细的想了开单子。 贾琏心里明知老太太的东西都是鸳鸯经管，他死了问谁，就问珍珠，他们哪里记得清楚，只不敢驳回，连连的答应了。起来走到里头，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顿，叫贾琏快回去，问他们这些看家的说，明儿怎么见我们。 贾琏也只得答应了出来。贾云也不敢再回贾政，斜牵着身子慢慢的溜出来，骑上了马来赶贾琏，一路无话。到回了家中，林之孝请了安，一直跟了进来。贾琏到了老太太上屋，见了凤姐、惜春在那里，心里又恨又说不出来，便问林之孝道：“ 衙门里瞧了没有？” 林之孝自知有罪，便跪下回道：“ 文武衙门都瞧了，来宗去迹也看了，诗也验了。” 贾琏吃惊道：“ 又验什么诗？” 林之孝又将包勇打死的火贼似周瑞的干儿子的话回了贾琏。贾琏道：“ 叫云儿。” 贾云进来也跪着听话。贾琏道：“ 你见老爷时怎么没有回周瑞的干儿子做了贼被包勇打死的话？” 贾云说道：“ 上夜的人说像他，恐怕不真，所以没有回。” 贾琏道：“ 好糊涂东西，你若告诉了我，就带了周瑞来一认，可不就知道了？” 林之孝回道：“ 如今衙门里把尸首放在市口招认去了。” 贾琏道：“ 这又是个糊涂东西，谁家的人做了贼被人打死要偿命吗？” 林之孝回道：“ 这不用人家认，奴才就认得是他。” 贾琏听了想道：“ 是啊，我记得甄大爷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吗？” 林之孝回说：“ 他和帮二打架来着，还见过的呢。” 贾琏听了更生气，便要打上夜的人。林之孝哀告道：“ 请二爷息怒，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们，谁敢偷懒？只是野府上的规矩，三门里一个男人不敢进去，就是奴才们里头不叫也不敢进去。奴才在外通云歌，刻刻查点，见三门关得严严的，外头的门一重没有开，那贼是从后夹道子来的。” 贾琏道：“ 里头上夜的女人呢？” 林之孝将分羹上夜奉奶奶的命捆着等爷审问的话回了。贾琏又问：“ 包勇呢？” 林之孝说：“ 又往园里去了。” 贾琏便说：“ 去叫来。” 小厮们便将包勇带来说：“ 还亏你在这里，若没有你，只怕所有房屋里的东西都抢了去了呢。” 包勇也不言语，惜春恐他说出那话，心下着急。凤姐也不敢言语，只听外头说：“ 琥珀姐姐等回来了。” 大家见了，不免又哭一场。贾琏叫人检点偷剩下的东西，只有些衣服、尺头、钱箱未动，余者都没有了。贾琏心里更加着急，想着 外头的杠棚银、厨房的钱都没有给付，明儿拿什么还呢？ 便呆想了一会，只见琥珀等进去哭了一会，见箱柜开着，所有的东西怎能记忆，便胡乱猜想，虚拟了一张诗单，命人急送到文武衙门。贾琏复又派人上夜，凤姐、惜春各自回房。贾琏不敢在家安歇，也不及埋怨凤姐，径自骑马赶出城外。这里凤姐又恐惜春短见，又打发了风儿过去安慰。天已二更，不言这里贼去关门，众人更加小心，谁敢睡觉？且说火贼一心想着妙玉，只是孤安女众，不难欺负。到了三更夜静，便拿了短兵器，带了些闷香，跳上高墙，远远瞧见栊翠庵内灯光油亮，便前身溜下，藏在房头僻处。等到四更，见里头只有一盏海灯，妙玉一人在蒲团上打坐，歇了一会儿，便唉声叹气地说道：“ 我自元穆到今，原想传个名的，为这里请来， 又不能惜他处。昨好心去瞧四姑娘，反受了这蠢人的气，夜里又受了大惊。今日回来，那蒲团再坐不稳，只觉肉跳心惊。迎素常一个打坐的，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，岂知到了五更，寒颤起来。正要叫人，只听见窗外一响，想起昨晚的事，更加害怕，不免叫人。岂知那些婆子都不答应，自己坐着，觉得一股香气透入鲁门，便手足麻木，不能动弹，口里也说不出话来，心中更自着急。只见一个人拿着明晃晃的刀进来，此时妙玉心中却是明白，只不能动，想是要杀自己，索性横了心，倒也不怕。哪知那个人把刀插在背后，腾出手来，将妙玉轻轻地抱起，轻薄了一会子，便托起背在身上。此时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痴。可怜一个极洁极净的女儿，被这强盗的闷香熏住，由着他多弄了去了。却说这贼背了妙玉来到园后墙边，搭了软梯，爬上墙跳出去了。外边早有伙计弄了车辆在园外等着，那人将妙玉放倒在车上，反打起官衔灯笼，叫开山栏，急急行到城门。正是开门之时，门官只知是有公干出城的，也不及察觉，赶出城去。那伙贼加鞭赶到20里坡，和众强徒打了照面，各自分头奔南海而去。不知妙玉被劫，或是甘受侮辱，还是不屈而死，不知下落，也难忘你。只言陇翠庵一个跟妙玉的女尼，她本住在净室后面，睡到五更，听见前面有人声响，直到妙玉打坐不安。后来听见有男人脚步，门窗响动，欲要起来瞧看，只是身子发软，懒怠开口，又不听见妙玉言语，只睁着两眼听着。到了天亮，终觉得心里清楚，披衣起来，叫了道婆预备妙玉茶水。他便往前面来看妙玉，岂知妙玉的踪迹全无，门窗大开，心里诧异，昨晚响动甚是疑心，说这样早他到哪里去了。走出院门一看，有一个软梯靠墙立着，地下还有一把刀鞘，一条搭脖，便道：不好了，昨晚是贼烧了闷香了。即叫人起来查看，庵门仍是紧闭，那些婆子女士们都说昨夜煤气熏着了，今早都起不来，这么早叫我们做什么。那女尼道：师傅不知哪里去了。众人道：在观音堂打坐呢。女尼道：你们还做梦呢，你来瞧瞧。众人不知，也都着忙，开了庵门，满园里都找了，想来或是到四姑娘那里去了。众人来叩腰门，又被包勇骂了一顿。众人说道：我们妙师傅昨晚不知去向，所以来找，求你老人家叫开腰门，问一问来了没来就是了。包勇道：你们师傅引了贼来偷我们，已经偷到手了，他跟了贼受用去了。众人道：阿弥陀佛，说这些话的防着下割舌地狱。包勇生气道：胡说，你们再闹我就要打了。众人陪笑央告道：求爷叫开门我们瞧瞧，若没有再不敢惊动你太爷了。包勇道：你不信你去找，若没有回来问你们。包勇说着叫开腰门，众人找到惜春那里，惜春正是愁闷，便着妙玉清早去后，不知听见我们姓包的话了没有，只怕又得罪了他，以后总不肯来，我的知己是没有了。 况我现在实难见人，父母早死，嫂子嫌我，头里有老太太，到底还疼我些。如今也死了，留下我孤苦伶仃，如何了结？ 想到 迎春姐姐磨着死了，十姐姐守着病人，三姐姐远去，这都是命里所招，不能自由。独有妙玉，如闲云野鹤，无拘无束。我能学他，就造化不小了。但我是世家之女，怎能遂意？这回看家已大单不是，还有何言在这里？又恐太太们不知我的心事，将来的后事如何呢？ 想到其间，便要把自己的青丝绞去，要想出家。彩萍等听见，急忙来劝，岂知已将一半头发绞去。彩萍愈加着忙，说道：“ 一事不良又出一事，这可怎么好呢？” 正在吵闹，只见妙玉的道婆来找妙玉。彩萍问起来由，先唬了一跳，说是昨日一早去了没来。里面惜春听见，急忙问道：“ 哪里去了？” 道婆们将昨夜听见的响动被煤气熏着，今早不见有妙玉，庙内软踢刀鞘的话说了一遍。惜春惊疑不定，想起昨日包勇的话来，必是那些强盗看见了他，昨晚抢去了也未可知。但是他素来孤洁得很，岂肯惜命？ 怎么你们都没听见吗？ 众人道：“ 怎么不听见？只是我们这些人都是睁着眼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必是那贼子烧了闷香，妙姑一人想也被贼闷住，不能言语。况且贼人必多，拿刀弄杖威逼着，他还敢声喊吗？” 正说着，包勇又在腰门那里嚷说：“ 里头快把那些混账的婆子赶了出来吧，快关腰门。” 彩萍听见恐担不是，只得叫婆子出去，叫人关了腰门。惜春于是更加苦楚，无奈彩萍等再三以礼相劝，仍旧将一半青丝拢起。大家商议不必声张，就是妙玉被抢也当作不知，且等老爷太太回来再说。惜春心里死定下一个出家的念头，暂且不提。且说贾琏回到铁槛寺，将到家中查点了上夜的人，开了诗单报去的话回了。贾政道：“ 怎样开的？” 贾琏便将琥珀所记的数目单子呈出，并说：“ 这上头元妃赐的东西已经入名，还有那人家不大有的东西，不便开上，等侄儿脱了孝出去，托人细细的讥访，少不得弄出来的。” 贾政听了合意，就点头不言。贾琏进内见了邢王二夫人，商量着劝老爷早些回家才好呢，不然都是乱麻似的。邢夫人道：“ 可不是，我们在这里也是惊心吊胆。” 贾琏道：“ 这是我们不敢说的，还是太太的主意，二老爷是依的。” 邢夫人便与王夫人商议妥了。过了一夜，贾政也不放心，打发宝玉进来说：“ 请太太们今日回家，过两三日再来。家人们已经派定了，里头请太太们派人吧。” 邢夫人派了英哥等一干人伴灵，将周瑞家的等人派了总管，其余上下人等都回去，一时忙乱套车备马。贾政等在贾母灵前辞别，众人又哭了一场。都起来正要走时，只见赵姨娘还爬在地下不起。周姨娘打量她还哭，便去拉她，岂知赵姨娘满嘴白沫，眼睛直竖，把舌头吐出来，反把家人唬了一大跳。贾环过来乱嚷，赵姨娘醒来说道：“ 我是不回去的，跟着老太太回南去。” 众人道：“ 老太太哪应你来？” 赵姨娘道：“ 我跟了一辈子老太太，大老爷还不依，弄神弄鬼的来算计我。我想仗着马道婆要出出我的气，银子白花了好些，也没有弄死了一个。如今我回去了，又不知谁来算计我。 众人听见，早知是鸳鸯附在他身上，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语瞅着，只有彩云等待他央告道： 鸳鸯姐姐，你死是自己自愿的，与赵姨娘什么相干？放了他吧。 见邢夫人在这里，也不敢说别的。赵姨娘道： 我不是鸳鸯，他早到仙界去了，我是阎王差人拿我去的。要问我为什么和马婆子用夜魔法的案件。 说着便叫： 好灵二奶奶，你在这里老爷面前少顶一句儿吧，我有一千日的不好，还有一天的好呢。好二奶奶，亲二奶奶，并不是我要害你，我一时糊涂听了那个老娼妇的话。 正闹着，贾政打发人进来叫环儿，婆子们去回说： 赵姨娘中了邪了，三爷看着呢。 贾政道：没有的事，我们先走了。于是爷们等先回，这里赵姨娘还是混说，一时救不过来。邢夫人恐她又说出什么来，便说： 多派几个人在这里瞧着她，咱们先走，到了城里打发大夫出来瞧吧。 王夫人本嫌她，也打洒少。宝钗本是仁厚的人，虽想着她害宝玉的事，心里究竟过不去，背地里托了周姨娘在这里照应。周姨娘也是个好人，便应承了。李纨说道： 我也在这里吧。 王夫人道： 可以不必。 于是大家都要起身。贾环急忙道： 我也在这里吗？ 王夫人啐道： 糊涂东西，你姨妈的死活都不知，你还要走吗？ 贾环就不敢言语了。宝玉道： 好兄弟，你是走不得的，我进了城打发人来瞧你。 说毕都上车回家，寺里只有赵姨娘、贾环、英武等人。贾政、邢夫人等先后到家，到了上房哭了一场。林之孝带了家下众人请了安，跪着。贾政喝道： 去吧，明日问你。 凤姐那日发晕了几次，竟不能出街，只有惜春见了，觉得满面惭愧。邢夫人也不理他，王夫人仍是照常。李纨、宝钗拉着手说了几句话，独有尤氏说道： 姑娘，你操心了，倒照应了好几天。 惜春一言不答，只涨紫了脸。宝钗将尤氏一拉，使了个眼色，尤氏等各自归房去了。贾政略略的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并不言语，到书房席地坐下，叫了贾琏、贾蓉、贾云，吩咐了几句话。宝玉要在书房来陪贾政，贾政道： 不必。 男儿仍跟着他母亲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林之孝一早进书房跪着，贾政将前后被盗的事问了一遍，并将周瑞供了出来，又说： 衙门拿住了鲍二，身边搜出了尸单上的东西，现在夹讯，要在他身上要这一伙贼呢。 贾政听了大怒道： 家奴负恩，引贼偷窃家主，真是反了。 立刻叫人到城外将周瑞捆了，送到衙门审问。林之孝只管跪着不敢起来。贾政道： 你还跪着干什么？ 林之孝道： 奴才该死，求老爷开恩。 正说着，赖大等一干办事家人上来请安，呈上丧事账簿。贾政道： 交给莲二爷算明了来回。 吆喝着林之孝起来出去了。贾琏一腿跪着，在贾政身边说了一句话，贾政把眼一瞪道： 胡说，老太太的事，银两被贼偷去，难道就该罚奴才拿出来吗？ 贾琏红了脸，不敢言语，站起来也不敢动。贾政道：“ 你媳妇怎么样了？” 贾琏又跪下说：“ 看来是不中用了。” 贾政叹了口气道：“ 我不料家运衰败，以致如此。况且环哥他妈尚在庙中病着，也不知是什么症候，你们知道还不知道？” 贾琏也不敢言语。贾政道：“ 传出话去，让人带了大夫瞧瞧去。” 贾琏急忙答应着出来，叫人带了大夫到铁槛寺去瞧赵姨娘，未知死活，下回分解。